手开抢。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ought I 22:0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22号周二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周二的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今天晚上呢，外面的温度也很适宜，屋内的温度呢也很适宜、 那绝对错不了了，今天晚上。 所以呢，你们将会看到直播帖中二娃老傅穿 T 恤了 啊、一个非常惬意的晚上，温度啊，还有呢，风也降下来了，刮了一整天，然后现在风是降下来了。我带来一首稍微温和一点的歌曲，比较明快，来自 Kian， 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在你自己的时间段》。In your own time， 在您自己的时间段要干什么呢？反正这个时间段每天2个小时，在我自己的时间段，周一到周四我肯定在男左女右的电波中。 那我就周一到周五的晚上的，9点钟到12点钟哈，3个小时啊，就在这里。已经有，我是从2012年开始，就是连续3个小时，有6年的时间了。但是这个男左女右呢，已经快11年了。就这样哈，我们已经真的是。熟的不能再熟了啊！你听我们声也熟，看直播帖的话呢，老样子也是觉得见怪不怪了。所以今天晚上我又没有照相啊，我不参与这事儿了。 摄影小韩为我又照了一张侧面照， 捏了一张照片哈，也捏了他手上的大珠子啊。 我进来的时候，其实导播啊，彩娟才还问我，我说哎我。那个问你一个，你别上心啊！我说我这个 是上心还是伤心啊？ 你别伤心啊！我说我这个是这年龄伤心。不是，哎，你那手上这碧绿碧绿的大珠子，那是真的假的呀？我说你以为这是真的松石的吧？我倒在节目里还真跟大家说过，这个是我姥爷送给我的，它是假的。真的松石很难找，可以说我可以跟你们负责任的说，我20年前在八角街我就已经很难找着非常匀称的绿松石了，那是非常非常难找的，更别说天然的了。这但是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是我姥爷送给我的，二是他在我的手上，我作为他来说，作为他的主人来说，他带给我的福报，带给我的那功能性功效性啊，他这很大的功德一直在我的手上。 是他的手串是姥爷送的， 是 大戒指是爸爸送的， 是啊， 都是送的吧。 白丽啊，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这个女生版本的哈。过去我们听到过的是这个 James Blunt， 对，那首很经典的。之所以第一首歌放它呢，是一首英文歌，是因为我上一档节目《爱得更久点》的尾声呢，没有把这首歌播放完毕。 点了。 对，有这样的一个未完成哈。这人呢，两档节目哈，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稍微的优越感啊，可以把音乐放完整， 主要是别人给自己心爱的人点了，你只放了一个头或者只放了一半的话， 是 他觉得给那心爱人诉说自己的衷肠没诉说够， 对啊，所以今天晚上我又把这首歌和大家分享了一下。时间呢也走到了1566红，我觉得挺好的一个数字啊， 1566啊，1566幺五六六， 对，当红人呢就是和我们一样工作两个小时，在外场新浪海内微博上和大家互动聊天，让我们的这个票房达到120以上，造成男左女右，虽然已经开播11年，但依然会有好多人在互动， 对， 这样的一个假象。 今天晚上要我六六这位朋友，要我六六这位红人朋友啊，看谁能这么六六。 是好久没有见的秋天暗示你好，夏主若，还有随行1016，纳新爱奇， 有的是好老朋友， 1978101二刚啊，等已经是先入场了，造成了场面有点24啊，已经有24条留言了。 这他特别满足，其实。 如梦白莲，场上是啊，随遇而安的男子，咖啡也是咖，小乐橙纸啊，都已经到来了，谢谢你们，就是这么的一家人的感觉哈。 嗯， 来接站了，你们到了。 对，贝利的小王鸟啊，说我忧心忡忡的感觉。这是我上节目之前的真实表情，节目要开始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忧心忡忡，不至于啊，11年了，哪有上节目之前这么大沉重的心情的时候呢？ 还 有沉重的心情。好，来一首还仍然很欢快的心，有一个乐队叫 U2 对吧？这首歌的名字叫 To You， 给你。 To you 哈，就是你啊，听者有份，写上自己的名字，签收一下。 这里这位 Greta， 这个名字还有他另外一个合作者，那真是大家家喻户晓，起码是在这个国度家喻户晓，年轻朋友都喜欢 Justin Bieber。 啊哈 Justin Bieber OK， 这只是贾斯汀比伯这名字就够了啊，都不用前面的 David。 刚刚呢虽然有很多朋友入场哈，但是求红的人却是基本没有啊。我看了一下目前在新浪韩立微博上和大家互动的41位朋友，没有人求红啊，看来都是一些老红人啊。 今天这数字多好呀，1566，要我顺完了又顺，要我那么顺。 蓝色的蓝色的天空， 对， 您的意思是您没红过吗？ 蓝色的蓝色的天空， 来啦， 来啦， 来啦， 66。然后竖两个大拇指，您是想征红吗？想征红的话，您可以啊， 赶紧让他上吧。 对，列入我们的这个 也没谁了啊。 对， 这个目前这档节目啊，虽然一直在延续着哈，但大家都觉得没事儿，以后呢，等实在没人的时候我再上啊。人人都有着一种，你知道，就像以前上课的时候，老师说这个问题谁来回答一下，请举手示意我一下。 是吧， 你会发现全班基本上是不是 没什么人， 把头都低得特别特别的那个沉。 你不是学习的那种尖子生吗？ 哎，我跟你讲，那你们班当时学习特别好的人也是愿意踊跃发言吗？也 不 是吧， 踊跃，老师也最后把重任就是寄予希望的落在他身上，指他点他起来啊，点名然后再起来。 或者是老师有人会说，那就是每一行的第四位同学来回答一下。 你看，那就是你啊啊，你 每一行就是这一排的第四行， 你串着做呀，你就回答完这一行，你就跑到下一行再去。因为你是，我跟你们说，他韩立跟我说过，他从小他就是这个中队长。他3年级他就当中队长了啊， 副中队长。 对，他在3年级他当了6年中队长，你想想啊，他当了多少年，他得有多少中队长经验，你想想 啊。这么说吧，学生时代啊一直都是个小官官啊， 是 从小学初中高中啊都愿意当个小官官。 对， 而相反上了大学以后，我反而觉得我不想当任何的，就是有让自己责任很重大的。 这个出类拔萃了很多年以后，你已经就是不想让这种身份跟角色还围绕着自己的。 没有没有，我觉得我是可能那个时候一下子觉得人生的按钮又换到另外一个频率上去了。 得罪人啊，出类拔萃，一出来八个人脆啊。 不是，就只要我要需要大量时间搞对象啊。 啊，这么回事啊。 就是我觉得当了小官的话就没有时间去 想明白了。想明白了， 后来发现其实有的人处理得好，人家是同时可以进行的。 一场倾盆的大雨，一只小鸟在哭泣，为了新建的家园，将要燃烧的席卷森林的大火，就在这场突来的大雨中悄然熄灭。想了解这世界命运，我的生活，我彻夜的难眠，难眠我的爱人。真相是什么，现在我还不了解，可我永远都相信这是个灿烂的结局。孤独的岁月，庆幸能遇见你，在这薄情的世界依然深情的活着，纵然是全世界没有人再相信，我依然的深信深信深信不疑。 来自许巍演唱的《灿烂》。我想把这首歌呢带给无敌铲屎官 Go。 好家伙， 怎么啦？ 这就是，哦，我知道有一个词叫做猫奴、喵奴，是吧？ 对呀，他认真生活的样子真的很好看。他说每周二踢球，大汗淋漓， 嗯， 回家做了两菜一汤，虽然很晚，我不亏待自己， 能量满满啊， 活 力满 满, 满, 满 是。 真的，我觉得认真生活的样子特别的美，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不管你是一个人还是有了心爱的他， 你这个真是很好的生活，美美的还有运动，还有自己喜爱的哥们儿们在一起，然后还有自己可以展示厨艺的地方，一小片天地，这是很多年轻人应该，其实你们可能想要去求而求不得的，有很多年轻人是求不得的。现在你这么说有点，我跟你说，比那种虐单身的那个要狠。有很多朋友一说出自己其实每天都有固定的一个什么爱好，每周都有固定的一个什么什么爱好和生活，这其实我觉得啊，这比那些也想这么生活的人要虐起他们来，你这种心情是虐得挺着急的啊。 而且他呢也有女朋友啊， 是 就是该有的都有了，然后我们俩共同关注的就是巴萨和苏醒， 嗯，对， 你说 喜欢 这 个， 这巴萨球迷阳光不阳光啊？ 对， 这个人生哈，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用一顿好吃的解决的， 对 啊， 直接 如果不能就是两顿， 两菜一汤变三四菜一汤， 而且他我不知道是女朋友还是老婆哈，在照片里呈现的也是一个很阳光，给人感觉很有喜感的女子哈。就是不是那种生活里，比较挑剔的那种女人。 对， 就是看起来很大度啊。 嗯，一看就是能管得很好，把这家啊，一看就是管家管得很好的那种人。 是，刚才说了，今天运动完做饭，对自己呢很好，照顾很好的一位听友。那现在呢，我们需要这个和红人蓝色的 天 空 say 个 hello。 蓝色的天空说：“我没当过红人，今天太幸运了。”直接就是我了， 我是幸运，没有什么人 救，真的就属你蓝， 实话实说， 看着你就够蓝的，直接把你拎出来 是这样的。然后呢也有一些听友可能听到刚才我们说人生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一个结局和意外，那个先 到 来的 哈，到来了 是啪啪咣当一声，没有了，所以他也忍不住站了出来哈。这位叫做YUU 啊 ，CHEN 应该 UU 陈1214的朋友，他说我也追随男左女右快11年了，我从17岁到现在， 27岁28岁啊， 天哪， 20多岁的年龄了，应该是可以考虑一些更成熟的事情了。 我们都40多岁 了，对，我们想不成熟都不行了。现在来一首。 哎， 对，这稍微慢一点了， Harry Styles 这首的名字叫做 Sick of the Times， 时间点。 听完这首歌，我们第20段暖文章冷笑话见吧。 You look pretty good down here, but you ain't really good. We never learned we've been here before. Why are we always stuck in running home?Far away from here. We never learned we've been here before.

安吉拉·贝塞特和凡妮莎·科比三位新角色悉数亮相。该片将于7月27号与北美观众见面，中国内地有望引进。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点34分42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22号周二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嘉宾叶谦。 好多二啊！ 这什么？我刚介绍完我，你怎么说话呢？这是 2月22号星期二第20段，4个2嘞，加上20185个2嘞。 啊，你是这么算的？ 是啊，好事成双，给人感觉很愉快呢。 啊，这是挺愉快的。 今天晚上的红人，蓝色的天空，他呢在外场互动的非常好，导致现在已经113条。 113条，我这才第20段没讲冷笑话之前，已经 看 见这样的佳绩了。 还是单人照有市场。懂了。 也是吧。别这么说啊。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个，这个多毛利斯啊，上了这个火车以后啊，多毛利斯出差。上火车以后啊，他发现呀，别人坐了他的座位了，知道吧？然后呢，你说杜毛里斯，你大大方方，你过去，你跟人说那个不好意思，您可能坐错了座位了啊。然后他不，杜毛里斯啊，临时自己给自己加戏哈、过去故意的啊，还仗着自己是那个那副美国人的长相啊，仗着自己国外人长相过去故意啊，拿出票来。拿出票来给那个座位上的那位老哥看呢。 大哥，你看看啊，我不认识字的、虽然我会说中文，但是我不认识字，麻烦你帮我看一下哦，我这个票啊在哪个位置哟， 递给人家了啊。那位大哥看了一眼啊，也真对得起他，兄弟，你这站票站哪儿都行。 About her and she knows it. I wanna let it take control. Cause every time that she gets closer, she pulls me in enough to keep me guessing. And maybe I should stop and start confessing. Confessing, yeah. Oh, I've been shaking, I love it when you go crazy. You take all my inhibitions. Baby, 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 You take me places that tear up my reputation. Manipulate my decisions. Baby, 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 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 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 says that she's never afraid. Just picture everybody naked. She really doesn't like to wait. Not really into hesitation. Pulls me in enough to keep me guessing. Shaking, I love it when you go crazy. You take all my inhibitions. Baby, 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 You take me places that tear up my reputation. Manipulate my decisions. Baby, 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 Mountain, we took it way too far. I know we'd be alright. Know we would be alright if you were by my side. And we stumbled in the dark. I know we'd be alright. I know we would be alright. Cause if we lost our mountain, we took it way too far. I know we'd be alright. I know we would be alright if you were by my side. We stumbled in the dark. I know we'd be alright. We would be alright. Oh, I've been shaking. I love it when you go crazy. You take all my inhibitions. Baby, 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 You take me places that tear up my reputation. Manipulate my decisions. Baby, 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 我喜欢东方丽丝。 东方丽丝反正 也不 是不是很喜欢你们这些会说中文啊，然后还会写中文的人。东方丽丝听我的话就好了，多 还是喜欢他的外国女朋友吗？哎呀，这不重要了。 你看给他气的啊，直打嗝！我的天哪，多毛里斯不喜欢你，你就气得打嗝啊！真是的。行，我过两天我跟他说这件事。 故意的啊！好了，马上就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有一种聪明叫做冷处理。某天张先生住的小区修电缆，全小区都将停电一晚，半夜电闪雷鸣把张先生吵醒了。心烦意乱的他摸黑起床上厕所，回来时却不小心把收藏柜上一个珍藏的陶瓷杯的盖子给摔地上了。为了收藏这个陶瓷杯，张先生花了好几千，没了盖子这下陶瓷杯压根就不值钱了。停电本就够心烦了，又损失了几千块，还被打雷和暴雨吵得睡不着觉。张先生越想越气，抄起柜子上的杯子顺手就扔出了窗外。第二天张先生起床的时候惊讶地看到陶瓷杯的盖子正完好无损地躺在自己的地毯上。原来杯盖并没有摔坏，是打雷声和咒语声混淆了自己的视听，他昨晚白白丢了一个杯子出去。只有杯盖没有杯子还有什么意义呢？张先生气坏了，一怒之下又把杯盖朝窗户外面狠狠地扔了出去。扔完以后他感觉心里轻松多了，正在眺望美景时发现杯子正在自己楼下的雨棚上好好的躺着呢。然而这次 杯盖却是真的摔碎了。这是一则笑话，但却寓意很深。生活中有很多像张先生一样性子急躁的人，他们遇事冲动，喜欢意气用事，一切都是先说了先做了再说，事后却往往发现自己错得很离谱，想挽回但已于事无补。老天给过张先生两次不失去这个杯子的机会，可惜他每次都是冲动鲁莽地发泄脾气，没有停下来冷静思考过一次，所以他注定了要失去这个杯子。一对从学生时代便相识的情侣来到民政局婚姻登记中心登记结婚，两人穿着情侣衫恩爱极了，引起不少人的羡慕。然而第二天，这对刚刚合法的夫妻便吵吵嚷嚷地再次来到民政局，斩钉截铁地表示自己坚决要离婚。昨天刚为他们办手续的工作人员看了看两个人，无奈地说道：今天打印机坏了，办不了离婚手续，明天你们再来吧。结果小两口再未出现。这不是段子，这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例子。这位工作人员叫熊玲，依靠着类似的加引号的谎言，挽救了500多对婚姻。2016年的时候，他被评为武汉最美红娘。冲动离婚的案子并不少见，很多夫妻仅仅因为一次吵架便拉扯着来到民政局把婚离了，第二天冷静下来又捶胸顿足后悔不迭。然而有的时候间隙一旦产生，便一辈子无法抹去。不是每块破镜都能重圆，不是每对夫妻冲动离婚后都能复婚。最美红娘熊玲之所以变着法骗来离婚的夫妻今天办不了离婚手续明天再来吧，就是为了给他们一个缓冲期，让他们能够冷处理而不是冲动任性。一夜之后想通了，不舍得离的人大有所在，所以熊玲才能挽救了500多对夫妻的婚姻。什么叫冷处理问题呢？冷处理问题就是在自己生气愤怒的时候不做任何决定，面对矛盾或突发事件把它放在一边晾一晾，待自己冷静下来后再去处理问题。冷处理是一种成熟，更是一种智慧，它可以有效地缓和矛盾，避免自己做出一些出格的举动。人类生气的状态中大多都有破坏性破坏欲，能否遏制自己的破坏欲成了脾气好坏的关键。脾气好的人破坏欲小，他很少用语言或行动去伤害别人。脾气坏的人破坏欲大，往往一点就炸，热衷于用激烈的言辞或举动去报复惹怒他的人。人在愤怒的那一瞬间智商为零，一分钟后恢复正常。于是很多悲剧或惨剧都是人们在极度愤怒时干出来的，一旦过了那个愤怒的瞬间，他们都会为自己犯下的错后悔不已。所以遇事不要再头脑发热，给自己和他人一个冷处理的时间，可以是一天，也可以是一小时，哪怕是默数一分钟都好。学会冷处理后，你会发现自己的脾气将变得越来越好。尤其是两个人在感情当中，如果一方情绪到了一个愤怒点，可以先自己冷静一下。 只想静下来反省自己， 我想应该静下来睡个觉，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个人，我想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我只想静下来反省自己。睡个觉，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个人，我想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我只想静下来反省自己。 这个我是深有体会的哈，就是人在冲动的时候智商真的是零，一分钟的时间，如果你本身就是个很理性的人，你大概就会推翻之前你所有的那些不够理性的想法，那些疯狂的，那些暴躁的，那些过早的东西。 就是你就是扔了杯子又扔杯子盖，然后 不是，我就想着一定是他们家院子啊， 杯子又在那个雨棚上，你要我就下去接着翻到雨棚上把杯子再扔上去，叫碎咱碎一整套对吗？然后杯子盖，然后再翻下地把那杯子盖那渣捡起来再扔一遍，整个扔粉粉碎再说。 听完这篇文章呢，我看到了一位老听友，真的看到你的名字的时候就真的好像是家里面一件衣服啊，不知道怎么找不到了，突然间又出现了一样的感觉。 是， 他叫 C 九个晚安，六个月了，很少听节目， 没恋爱， 恋爱了， 恋爱了，确实要把时间多。 我恋爱了，恭喜我吧，六个月了，还是很爱他呀， 他 也是超级爱我哟。哎，多幸福的一个女生哈！ 是， 这一点呢，也充分告诉我们，听男左女右这档节目，真的会教桃花运的。 对、 啊，就如果说节目中我没有给你啊，在这个中间搭好一座桥，让你和那位男听友啊组成这个甜蜜的小情侣，也许在生活当中哈、啊，我也会布下很多的桃花啊，让你踩到啊。 就是 我把我 你丽姐你 丽姐桃花都给你们了， 对，有这个能力啊，因为他其实你看啊， 挺惨。 我们正在想，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他是不是把那个婚配呀，然后恋爱福气啊，都已经就是非常在冥冥中就散给他身边的人了啊？ 我 第一受益就是我嘛，你看看我 不止的。白天黑夜想过这个问题、 嗯、 我中午吃饭都想过， 是 好像真的你要相信上天让每个人都有一些使命感的东西哈， 对， 也许在某个阶段里他就安排你就做这件事情，并且把你的那个份额就给了别人。 那然后我也确实这么想过，然后我是跟韩立这么说过，我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冥冥中那么我当然是知恩图报的，对吧？我一定要让我这孩子认你为干娘。 不要不要， 对吧？ 我的干儿子女儿太多了。 我让我儿子认你是干姐。 不要 去了，都行都行啊，你算去吧，算去这都行。 大哥， 知恩 不用 图报， 我不用，你收起你的热情，好吧，大哥啊。不用啊，这一切其实都是缘分。如果你做的不开心，如果在这个夜晚，在直播间的两个小时，你又挨冻啊，你又。整个人的状态是低迷的，我想可能也没有快11年的这样的一个日程，一个历程了哈、 嗯。 这一切都是你心里面也有向往，并且老天也给了你这个使命，你就得在这里把韩美救出来。 对，可以，可以，可以， 是吧？ 韩美来了吗？今天没来， 多毛离丝来了就可以了。大白菜能排毒，这位听友说，哎呀，桃花儿。桃花我也要， 桃花丽姐，桃 花桃花桃花我也要， 桃花丽姐， 哎呀，不要着急，我这慢慢散呢，你不要着急， 真的 快散到你家了 啊！ 可以了啊，满天散桃花的丽姐啊，送给她一首歌吧，叫做《你的歌》，来自 Rita Ora。 You're by my side and we've got smoke in our lungs. Last night we were way up, kissing in the back of the cab. And then you say, love, baby, let's go back to my flat. And when we wake up, never had a feeling like that. I got a reason, so man, put that record on again. I don't wanna hear sad songs anymore. I only wanna hear love songs. I found proud, but I'm usually the type of girl that would hit and run. No risk, so I think I'm all in. When I kiss your lips, through my heart beat thump. And now we're way up, dancing on the roof of the house. And then we make love right there on your best friend's couch. And then you say, love, this is what it's all about. So keep on kissing my mouth and put that record on again.

你就先别急着羡慕那位秀恩爱的 C 九个晚安的子姐妹了，你先好好想想你跟这位您的那个冷战中六个月之久，你问问非常有经验的韩立，六个月冷战他能不能熬得到？ 不是，他没有说是冷战了六个月，是交往时间也是六个月了 啊， 最近在吵架冷战中。 那我理解力有些弱哈， 你弱爆了。 我说这个， 所以你先且开一下， 我 跟他好好聊聊。 他说同事六个月还在冷战中，这个我一想，我的天，这里 你且开啊，我这边有一些专业资料啊，我要跟他分享一下啊。这个事情呢是这个样子的啊， 看看啊， 你知道吗？这个恋爱两个人啊是有四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 恋爱大师来了， 叫共存啊！我这只是搬运啊，不是我归纳出来的。这是热恋时期， 嗯， 不论何时何地， 嗯， 总希望能腻在一起， 可以理解。 如果把他这个六个月分开来看的话，应该就是第一个月的时候，对吗？ 对， 甚至是第二个月的时候哈。 哎， 第二个阶段呢， 说 是反依赖。就是一方想多一点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多半这时候是男子啊。这个时候呢，另一方也就女子就会感到被冷落， 被冷落了， 总是因为一点小事去计较和数落。 嗯，很像 这大概就是三到四个月的时候， 很像女方， 对不对？ 很像女方， 甚至晚一点就是五到六个月的时候，估计你们现在就是这个反依赖的阶段。第三个阶段不得了了啊！ 怎么着了？ 这是第二个阶段的延续。要求更多独立自主的时间，就是男方就总觉得太腻太黏啊。我们觉得现在已经是稳定了，就不需要再有过去那些很形式化的东西了。 也不排除也有男性同胞也有自己这个阶段，他觉得女性对自己不好了， 是啊， 女性要求自己独立空 间更多了。过去每天都给我打电话发很多短信的微信的，现在怎么就都减量了呢？ 男士怎么这味 儿？这个时候你总是觉得对自己不好了，他没有以前爱自己了。所以说第二阶段和第三个阶段一般来说就是考验两个人能不能把感情延续下去。很多人也就是栽在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 要完要坏，第四个阶段了。 如果说二三阶段都坚挺住了， 嗯嗯， 第四个阶段就是共生 啊，对， 这就是男左女右第四阶段啊， 变好了。 这时候呢，新的相处之道成型了， 这行啊， 就两个人在这种磨合当中啊，明白彼此是怎么样的一个相处方式了， 这可以了。 你们已经成为最亲密的人， 我以为第四阶段 你们在一起相互扶持，一起开创属于你们的人生， 这行了。 你们在一起不会互相牵绊，而会互相成长，他就像是你的亲人，对吧？所以很多人是栽在第三阶段了，然后就挺不到第四时段，就像咱们节目一样啊。第一阶段，哎呦，挺热闹啊。 嗯。 第二阶段，哎呦，还有什么暖文章、冷笑话？ 嗯。顾此失彼是吧？开始。 第三阶段就困了。 这是咱们这最艰难的这一阶段。现在就是。 第四阶段还能挺过来的朋友， 哎， 绝对就是对男左女右，实打实的哈。 升华嘞。第四阶段啊， 所以今天晚上借着刚才那位哈，告诉我们喜讯的朋友和又一位目前处在冷战中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现在就需要像暖文章所说的，先冷静一下，冷处理一下。 他现在够冷静了，已经冷战了。 这冷战呢，我跟你讲，站在我们女孩啊女人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想看看你们用什么姿态来解决。我们分分钟都可以接受冷战， 嗯， 是你们的态度决定冷战的时长。 你说赖男左们喽？ 那当然了， 男左如果说， 我觉得女人很少去玩冷战的。 男左如果说开口说，一个缓和点，说了几句暖话，也就 OK 了。 当然 是啊，哈，这是丽姐告诉你的啊，你看看你那男左能不能做到？如果做不到的话，丽姐还有没有更新的招？说说。 有啊。 有怎么着？ 点歌啊。我干嘛呢？ 这是新招，这太老了，这招。 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带给我惊喜，情不自已。可是你偏又这样，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的消失，从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剩下的只是回忆。Take a

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去哪儿， 迷迷糊糊啊！ 到哪儿了？到哪儿了？等，刚才说到哪儿了？刚才说到这个这位朋友冷战是吧？你劝呢？劝到如果男士不先开口，又怎么办呢？点歌啊！点歌，点什么样的歌？啊，咱们 刚才就是因为这首歌响起了嘛，曲婉婷的《我的歌声里》也很久很久没有听了哈。我觉得不要走那种一定之规的东西吧。两个人还是根据你们在这过往的六个月当中，比如说我觉得在冷战的时候不要再就没有解决了的问题在原地打转，就你说你到底错不错啊，你说这事儿是不是你错了，我觉得可以像最初两个人彼此聊天的时候很开心的那种氛围聊点别的啊，就是给对方一个台阶下，对吧？ 对啊， 是吧？比如说像叶谦他喜欢大珠子啊， 那最简单的 就跟他聊，哎，我最近看到一个珠子很漂亮，哎，发个图片给他。 最简单的道理就是， 哎，你让对方对和你呢有这样的一个互动的一个话口，不用非得就事论事，对吧？我们可以开辟新的话题，甚至你可以分享一首歌，或者是今天看到有趣的笑话，然后看看他的反应，对不对？有的人可能情商确实不高，而且千万不要高估男人在你生气的时候他对这件事情的理解，他可能根本理解不到你有多生气，对吧？他就觉得至于吗？他还是该玩他的游戏玩他的游戏，该跟哥们儿喝酒还跟哥们儿喝酒，对吧？ 其实您男友这个光这两样也够占的事， 没有没有， 也够他忙活一阵了啊。 就是在冷战期间，女孩可能就这个问题啊，在家里啊，在单位可能一有空闲都会想，哎，气急败坏。可是男人真的还会按部就班的去做很多事情，我觉得这点可能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 你们不过日子了，吵个架就不买菜不做饭， 我们觉得这个菜买起来不开心了啊，甚至打扮起来都觉得自己不够漂亮了，我们对于另一半和自己的这种情感互动的要求还是比你们男人要多很多的。 不生活不学习不考试， 我都在继续，但是状态和过往比起来呢都有折扣，都打折扣了，是这个意思。 受影响， 对吧？ 受影响。 但我想说的是刚才那位橙子朋友哈，就是既然你还爱着这个人，你分析来分析去，冷战不还是因为你在乎这个人吗？如果没有这个冷的时间，大概早就 PK 掉了，对吧？大姐不跟你玩了，对吧？就是 大姐啊， 对吧？所以呢既然在你的心里还给他留一个位置，那就给他一个台阶喽。 我觉得你第四时段还得再解释一次。 平息了连连风尘才知道，那些曾经拥有却不是爱，握着的手已是昨天，做了没说的事，你是否真的明白？梦里遇见就一样的你，醒了时飘着渐渐红叶的现在，常常想时光的事，多少有些无奈，他们说不必惦念着你的未来，但忘了匆匆而过的故事，日子总是无聊偶尔精彩，走过的路已是

That's what I like. 火星哥，在这个晚上，在这个时间点听到他还好，觉得有点周末到来的意味了。 嗯， 但实际上醒醒吧，才星期二，当然了，明天就是星期三了哈。今天的红人1566红，我们得到你家里做客呢。 谢谢大家。 蓝色的蓝色的天空啊，这是多蓝呢？ 蓝色的蓝色的天空啊，关注了你是不是？ 关注了555位人士， 应该有你。 最新关注的是姜老 刀。 来，我们看看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这也是我们给红人的福利，新浪短信微博。还有就是酒庄 一系列的，对，一系列的。 第一页没 有 找到我们啊， 第一页以公众 很正常 蓝色为主。 好嘞，她是一个女生，蓝色的蓝色的天空啊，今天晚上担当我们的红人了。刚刚有朋友说，听说啊，怎么这些年有没听节目的朋友是搞对象去了？ 搞对象 啊。那我们原来这个每个晚上评论有4000多，现在只剩下3位数了，大概都是去搞对象了。 4000多的，我昨天说过也没撑多久。 没有没有，4位数的，对对，没撑多久哈。 4位数，1000多的也没撑多久 啊。嗯，当然有些朋友也说了，我这是晚上听来，白天听啊，就是重播我也听，怎么桃花还没有到我家呢？你不要着急啊。 嗯，这还冷， 都一一的送去啊！ 别闹，这都冷战了， 都一一送去啊！不要着急，嗯，又看到了一些今天晚上可能涉及到一些感情的问题哈、啊，有一些朋友把一些撒狗血的恋情给我们也发过来了， 啊， 不要着急啊！第四时段呢，我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这个排排坐啊， 心里有 好姐妹啊、 哎， 大家聊聊。 对，他心里有数啊，栗子姑娘，下一时段应该是念你短信的时候了啊。 虽然不知道到底有多狗血啊，这个事情终究是过去了，庆幸吧， 对 不对？没有造成更大的伤害。 咱再听首歌，然后转回头来解决一下今天困扰年轻朋友们的情感路线上的问题。 欢迎来电来函啊，当然 韩大中队长， 没错， 再答一下。 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吧，你在电话那一端，或者说在微信的那一端，和我说了你的心事，刚好我听完之后第一时间有我的想法告诉你，至于该怎么做，我相信你心里是有数的。第四时段见吧。 想问你还快乐吗，却又觉得问候多余了，回忆的皱褶已被时间铺平了，前心里的难得怎么忽然挥霍成舍得，没有爱的惊心动魄，只剩嘴角的洒脱。我们的爱呀爱呀，好像风中沙，轻轻吹过你的手掌，却握不住它。却安静的可怕，从前心里的难得忽然挥霍成舍得，没有爱的惊心动魄，只剩嘴角的洒脱。我们的爱呀爱呀，好像风中沙，轻轻吹过你的手掌，却握不住它。有时候怕话来不及说，

因为各种原因不算是被劈腿，但是却是跟被劈腿一样的经历。脆弱的需要去心理咨询了，心情不好的时候来听听丽姐的节目会看开很多，谢谢你们。 虽然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哈，但是我有一个直觉，就是他说被劈腿，然后还是类似被劈腿， 疑似， 很有周围熟人作案的可能， 疑似劈， 就是有点是他熟悉的人， 他也在追查甄别中呢，我觉得， 怎么说呢哈，就是先想象着每个人都不是抱着害你的心和你谈恋爱的，对吗？你还是要把初衷想着，两个人还是彼此都心生了这种动心的感觉啊。首先你确定一下自己是不是不是一个特别特别财富巨大的人，所以对方不是图你的财，对不对？ 呵，你想， 你再来想一想自己的貌啊，是不是那种哇国色天香？ 也不是。 如果也不是的话， 才貌双才， 对方也不是图你的样貌，但他就是真的是对你的这个人的认可了，对吗？皮囊也不要了啊，爱上了你的灵魂，对不对？也不爱皮囊，更不爱皮囊里的钞票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出发点还是好的嘛，对不对？ 就是不爱你。 我觉得在一段恋情的尾声，过分的否定恋人，其实会加重你的难过情绪啊。我的这个安慰法呢，就是告诉你，先从出发点认可这个人，他不是一个想来害你而去爱你的人， 那个 对不对？ 女孩子，这位姑娘啊， 姑娘啊。 那个，我不同意。首先，我不同意一点啊，她是一个，她，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才貌双全，但是她其实是一个很美貌的姑娘。你不信，你点开她的照片，你看一下，你就知道了，是一个年轻靓丽的姑娘。 那么美貌分了手还闹心什么？ 对啊，所以你就是 美貌的姑娘分了手都会觉得太好了。 人家也是觉着，也不是非过不去不可啊。这个留言也就是说疑似被批啊。 肯定就是他身边的类似于好朋友啊、闺蜜啊之类的，可能万万没有想到哈，他们俩这个两个人悄悄摸摸的好起来了。这种是让心里边觉得最洒狗血的。 行， 就是我能够想到，觉得很洒狗血的，大概就是怎么爱着爱着，他居然和我周围的人在一起了，这个是对女生来说很打击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种情况哈， 周围的人 不重要了， 还是你不认识的人，其实对你来说伤害是一样的。 年轻的时候你特别喜欢在分开的那一刻呢，周围的好姐妹也会说她就是个垃圾，扔垃圾桶了多好啊，你告别垃圾了你还不高兴啊，一定要用最狠的话去攻击另一个人， 谴责， 然后从而在内心里达到一种哦，我是好的， 对， 对吧？我把不好的扔掉了， 谴责我们。 但是呢，就是到了你丽阿姨啊、丽姐我这个年纪之后， 谴责一圈都没事儿。 我觉得不再去谴责了，因为谴责是某种程度上是自我的否定，因为人是你挑选的，人家看上的是你，如果你瞎，就证明他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对不对？ 怎么又开始了？那好像怎么着？咱们今天晚上啊，请原谅我。 长征2046太逗了。其实这事儿挺简单的，丽姐，你把你原来那句话送给那个朋友，一个活着离开你的人都不知道我们珍惜。 Shimmy, shimmy, yeah, shimmy, yeah, shimmy, yeah. Drink, swalla, la, la. Drink, swalla, la, la. Swalla, la, la. Shimmy, shimmy, yeah, shimmy, yeah, shimmy, yeah. Drink, swalla, la, la. Drink, swalla, la, la.Shimmy y'all, bad girls gon' swallow la la. Bust down on my wrist and it beer. My pinky ring bigger than this. Matter how I'm Beverly Hills. Dollar got too many girls. Matter how I'm Beverly Hills. All she wears red bottom heels. Push it back it up, put it on the top. Push it drop it low, put it on the ground. DJ pop it, she gon' follow that. Champagne pop it, she gon' follow that.

再见不负遇见。 最后转身的姿态其实还是挺重要的哈，给自己一个我觉得是说得过去的彼此的好好的分手吧，不要纠缠，也不要这个场面和姿态过于狰狞啊，毕竟是无论发生过什么，两个人还曾经有过美好的回忆吧。虽然平静的时候这么说你会觉得做起来很容易，但是到那个情绪的爆发点啊，到了两个人都是剑拔弩张的时候，大概会处理起来相对会觉得很难把控哈。但是不要动手， 体面的动手， 千万不要动手好不好？ 一动手就不体面啊， 不管是男人女人都不要动手。 是那个打输那个丢本儿，打赢了那个打输丢脸，打赢了那个什么啊，打输了费钱还是费身体，打赢了费钱什么的，反正都是那种打赢了坐牢，这就反正没好事儿，你记住了啊，不能打架，不能动手。 对，尤其是曾经两个人靠得那么近哈，现在就要到了一个各走一边的时候了。咱不说彼此祝福吧，但是我觉得少说一句是一句哈，体面一点啊，因为日后呢，山水又相逢哈，也许还会有方方面面的一个你想不到的一个交集，或者是命运安排你们在多少年之后还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重逢啊，可能是在路上啊，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地方，彼此都留点好的念想哈。 体面些。 23:47，今天晚上好像涉足感情的问题有点多哈，这个并不是我们男左女右这档节目所擅长的。 哎，不过你别看今天周二大风一刮，吹醒了很多人的思绪，马上把自己近日来遇到的情感问题， 那当然 全都说出来。 我前两天说什么了？ 说什么 重大事情？ 什么火星 天王星？ 天王星 进驻金牛啊，意味着将会有7到8年时间里，你的很多事情将会大洗牌啊，尤其是金牛，当然还有固定宫的。像天蝎啦，啊，等等啊， 你们很红没？ 不，我们 这个月份的很红嘞。 不，人人都有份啊，我们可能就是份量大一点， 份量大一点， 就是大家将会在这些年当中啊，都或多或少的会把一些过往可能遗留的问题，或者说职场上遇到的一些困惑，都给解开了。好事儿啊，这7、8年，不知道男左女右能不能再陪着你啊。但至少我希望在这个过程里你会活得越来越通透好吧。不管是怎样啊，经历过它终究是会让我们成长的，不管这成长是带着痛啊，带着血，带着难过，日后说起来都是觉得那是我经历过的， 好 总比你一张白纸强吧。 体面的听完一首体面的歌曲以后呢，也来一首我这儿安静一点体面的歌曲吧。这是来自 Tori Amos， 哎，歌声已经响起了，先听啊。 写成一首歌，想要一只猫，想要回到每个场景，布满每句表。我们在小孩和大人的转角，盖一座城堡。我们好好好到疯掉，想找回失散多年双胞。生命再长，不过烟火下的眼角。世界再大，不过你我凝视的微笑。在所有流逝风景与人群中，你对我最好。一切好好，是否太好，没有人知道。你和我背着空空的书包，掏出名为日常的煎熬。忘了长短，忘了要变老，忘了时间要交。最安静的时刻，回忆总是最喧嚣。最喧嚣的狂欢，寂寞包围着孤岛。还因为驯服想念呢，像一只家猫，它就窝在沙发一角，却不肯睡着。你和我曾有满满的羽毛，跳着名为青春的舞蹈。不知道未来，不知道烦恼，不知那些日子会是哪。原来大人已没有童谣，最后的叮咛，最后的拥抱，我们红着眼笑。我们都要把自己照顾好，好到遗憾无法打扰。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别老，好好假装我已经把你忘掉。 在五月天的第22个晚上，我们分享了这一首五月天的好好。 对，在这之前我们分享了 Tori Amos 的 Bats。 嗯， 最后一首看来是我来收工啊，那来一首 YouTube 的 Success。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13。 你每次报13的这个数字的时候，都是要把这个像绵羊一样的感觉甩出来。 那其实这个里边有一个括弧，叫做 There's a light， 还是有束光，还是留束光给你们啊！十三姨也留束光给你们吧，对吧？ 西方人不喜欢十三， 对。 但是你说1314的时候吧，大家又觉得。他们两个在一起是很好的啊， 十三哪有 一生一世。好了，今天晚上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友，还有就是蓝色的天空，完成了任务啊，而且超额完成任务。谢谢所有在外场为了男中女优这档节目啊，希望更多人知道他而添砖加瓦的朋友。明天晚上同样时间10点，我们继续 NJNY 吧， 明晚见， 晚安。 When the wind screams and shouts, and the sea is a dragon's tail, and the ship that stole your heart away sets sail.